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来到了22:06:46，现在是2018年6月21号。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ast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夜间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每次我说自己名字的时候，在想，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偌大的娱乐场里，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很成功，我站在一个舞台上，我表现的全场焦点，底下的人为我疯狂，我无比的开心、喜悦、骄傲和幸福。如果有一天我依然站在一个舞台上，台下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依然用力的唱歌，用力的表演。舞台很多很大，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舞台，每个阶段每个人都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从一开始站到这个舞台上瑟瑟发抖，到之后处乱不惊，需要岁月的历练。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十点大陆记。花椒的朋友你们好，刚刚进场的梁博先生、妈妈的银月，我们的好朋友，我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电台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像孙小果呀、大影啊、银月啊、宋文暖啊、子宇啊，很多很多，还有华裔诗韵，谢谢你们能来，也谢谢刚刚进场的追17888812659，还有江海松，谢谢你们来，来了就进到我们的前场落座，我们一起聊聊今天晚上这个还算不错的一个话题。今天晚上聊什么呢？今天晚上要聊的话题是，在恋爱当中，角色如何定位？其实每个人都会被爱和爱过啊。其实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定位才合适我自己？因人而异。因环境不同，因你的审美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被宠爱的对象。如果你现在正在甜蜜当中，我祝福你。如果你现在正在困惑，来听听我讲讲话，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也许你的心结就会瞬间被解开。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我就在屏幕当中盯着你看。下载的方式你自己选择，用 4G 用 WiFi 你自由选择。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非常的有意思，每天会有精彩内容推给你，而且现在呢，我们有一个 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这个活动都会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push一些很好的信息，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首先有两条必须要播给你的内容，你不要烦，这是送礼给你吗？6月26号是我们台庆一周年的日子，我们会有一些线上和线下的活动，线上的活动有砸金蛋哦，那天呢是不停的会有一些惊喜送给你，除了有小龙虾的霸王餐的这个兑换券，还有很多礼物。当然如果你砸金蛋获得一等奖会获得什么呢？大 CD 五天5晚8天自由行的行程，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给大家的全球极致之旅，相当奢华啊！耀月星旅行。第二个呢就是线下的活动，北京青年广播在6月26号这天会在侨福芳草地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我希望你们报名参加，马上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什么活动呢？线下会有我们的美女主播，很多美女主播啊，会跟你一起做一个非常有爱的 DIY 的蛋糕，有爱的蛋糕，很甜蜜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982的特别放映厅，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看一场回忆青春的电影，还有丰富的抽奖活动。那天呢19点的时候我也会在现场主持现场的一个，也不算是发布会，也不算是，就是一个见面会，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庆祝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希望你能来，如果你在北京的话。舞台很多很大，角色众多，上上下下，有红的有不红的，有一线有二线，那是舞台。人生舞台中当有被宠幸的，有被社会价值证明的，有在平凡岗位当着默默无闻但是做的非常让人温暖的一些工作的平凡人。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做好你的工作，享受你的工作，然后热爱生活是最美好的归宿。那在生活当中会有爱的部分啊，今天我们说说爱如何定义，角色这个扮演如何扮演得更好，你会获得更加的宠爱，获得爱里甜蜜多一点。我说的好多是不是脱口秀主持人？怎么样，没有卡壳吧？要不要给我点个赞？花椒的朋友，哎，要不要给我发一点桃花雨之类或者黄焖鸡之类的。今天晚上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我选择的歌曲呢入耳度95分，非常好听。谢谢锦绣十年说我周准还蛮上进的哈。我还要加油让我自己更加的上进，让你们看到我不讨厌我。第一首歌，阿四是一个非常好的个性的歌手啊，除了他会吃茶几，他也会有很多走心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叫做《知名不惧》。一开始弦乐的勾勒情绪会让人来到半空当中，有点灰色的气氛。来听听阿四带给我们的《知名不惧》。Enjoy。 朋友常说我幽默，我却当赞美去生活。揶揄和自嘲相濡以沫，很少才感到脆弱，习惯轻描淡写带过，还好也没因流年不离而寂寞。我在热闹的喧嚣中努力狂欢，大笑着他看一眼是我的不安，当人潮都散去，世界突然安静，才听见了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当光影都褪去，沉浸于黑暗里，才触摸到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他知名不惧， 已不多，我且当知足去生活，不再偏执于对或者错，很少再表达困惑，习惯转移话题掠过，反倒因无处言说而显得洒脱。我在热闹的喧嚣中努力狂欢，大笑着调侃一眼是我的不安，当人潮都散去，世界突然安静，才听见了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当光阴都褪去，沉浸于黑暗里，才触摸到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面对错综复杂的情感，面对怀才不遇的难堪，我依然狂欢，我依然狂欢。面对犹豫不决的迷惘，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况，我依然狂欢，用我掩耳盗铃的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呢，我今天特意把一个镜头给了我的调音台，这是我工作的一个非常平常的场景。每天你听到的所有的电影，我都用调音台调来调去。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四，叫做《知名不具》，我非常的喜欢。阿四的咬字很有特点，你会觉得有点像女版的林宥嘉，对吧？有一点点的那种感受，但是阿四又充满了对音乐的灵气啊、很多的特点会在这首歌里展现出来。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说，在恋爱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连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他都讲不明白爱情是什么，那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慢慢的去实验。谢谢太阳花。 送给我的喜欢你，each other， 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大家，谢谢。很多朋友好奇这个调音台有什么作用，这个调音台就是控制所有的按钮，我每天晚上有七八个按钮要摁，然后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里的七八个按钮要摁，我还要对你们讲话，我的思维还要反应，我要保持挺胸抬头，其实蛮累的，对不对？见字如面，我看到了一位朋友给我的留言，我想跟你们说说他的感受。你们觉得你们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他说：“准哥你好，今天是夏至，我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寒冷冬天，我和他分手却是炎热的夏天。我以前的性格是比较没什么主见的，一旦投入感情，很容易失去自己。”在感情里呢，对自己的不自信甚至有一点点自卑。那是我第一次当别人的女朋友，又开心又忐忑，怕做不好这个角色，所以会用力过猛，会去努力营造一些气氛，去获得她的开心和关注啊。刚开始她会特别开心，我这些暖心的举动我就以为她会喜欢，后来发现他不是一个感性的人，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他说不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喜欢了。想想那些挽留的讨好的手段都成了他的心理负担。当时我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很委屈，感觉自己收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很伤心很难过。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后来明白了这句话是来自于重庆森林里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可以喜欢别的。”哎呀，我老觉得，其实如果遇到不合适的人，是件很难过的事情；如果遇见合适的人，两个人都是同样的三观匹配，互相欣赏，互相幽默，互相依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人生的事情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慢慢的去寻找，会来的。蔡健雅，新加坡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这首歌叫做《二手烟》。保持身体健康，爱自己，让那些迷雾全部散去哦。 原本牵手拥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掉念就等着过眼云烟。 蔡健雅的二手烟。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谢谢远征军张洪亮关注了十点达录机，非常的感谢。也谢谢花椒的朋友刚刚进场的云帆、小凡、不凡、大凡、碧海蓝天、云家帆、明天会更好一系列的新朋友，还有忘忧草、无忧草等等的啊、哦，还有淡雅、月儿之上、凡凡八七六。刚刚这首歌曲《二手烟》是我很多年听的一首歌曲，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有很多的歌手都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要谢谢那些推荐人，你们现在都还好吧？都还健康吧？我那天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如何能平衡的诠释这个角色啊、不是特别相处的很累。我忽然总结了一个道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道理，也许不准确，但是还有一点点可以去啊、去依靠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在恋爱这场关系当中是那个一味付出的人啊，一味想去讨好的人，那你有可能把对方宠得有点很有优越性，你懂我的意思吗？任何容易得到的东西人都会不太容易去珍惜，这是人的本能，真的。年纪大和年纪小也有关系啊。如果是一个年纪轻轻的青年人，荷尔蒙爆棚的青年人，他看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的心智没有那么成熟，但是一把好身体，没有那么多的情商和智商。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很光鲜亮丽，很吸引人。但他也很容易失去瞬间的光泽，变得灰色，变得无助，不知道该解决情感当中遇到的问题。那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说上了年纪的人是比较成熟的那一类啊，特别是男生，他会懂得情感里的错位的感觉，交换情感的问题，替对方考虑，像一个长者去疼爱一个晚辈或者是比年龄小的一些群体的那种感觉。很多女生喜欢这种依赖大叔的感觉。没有对和错，我觉得谈恋爱怎么舒服怎么来是最最舒服、最最关键的。但是大家也许会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那么简单可以获得吗？那就需要你好好修为啊，天天听十点达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时间过得好快，今天十秒钟马上进入广告了，怎么样，今天你是不是特别觉得十点达录机不太一样？不要走开，广告信息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见。 See you later。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Radio， 忠诚、勇敢、逆

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五周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刚刚我拿到了一支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其实有很大的功能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歌手的演唱的环节。青年广播一直在努力的变成行业的标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群非常热爱工作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理念，我能为在青年广播工作而感到非常的自豪。刚刚我说的这个音色其实还可以调得更好啊，我再说几句，你们听听看这个音色是什么效果啊，你们听听看啊。喂，你们好，我是周准。哎，你们听到这个音色是这样的，对不对？其实它可以变得更加的有质感，我们再继续调试，它会变得更加的好听，就像在舞台说话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舞台交给爱情，爱情的舞台如何诠释自己的角色，让你的角色变得很舒服很舒适，是有技巧和方法的。如果你是个一味被宠爱的人，需要在恋爱的关系当中是一个女王、公主、王子、皇帝，我劝你省了吧。不管你有教养、高贵、生活条件优越、漂亮、丑陋，真心付出总会有回报的。有些人有公主病，有少爷病啊，在这个恋爱的关系当中呢，都希望被宠爱，觉得自己很优秀，身材不错，皮肤很白，长得也很漂亮，大长腿啊，学习又不错，家庭环境也不错啊，小伙子长得也很有精神和气质，就觉得理应受到别人的关注。我告诉你 It's wrong， 不对。在恋爱的关系当中，你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你的起点，你的出发点一定是真诚的、真挚的，不是卑微到土壤里的，而是可以在土壤里，也可以在天空中。我不知道我说你能明白吗？我凡是看到很幸福的恋人，他们都是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而且必须给对方充足自由的空间，这个空间拿捏度因人而异。如果你对他太依赖了，他反而会害怕，会离开你。我特别不喜欢大家觉得哦，我看透爱情了，我看透了这个东西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没有人可以看透爱情，即使你幸福了，然后你忽然又不幸福了，你就会觉得哦，这段幸福是虚假的吗？ No， 它就是真实存在，只不过存在过而已。我一看我们的花椒这边的电量已经5%了，我们的 iPad， 也许一会儿我就看不到你们说话了，我会用我的手机再看你们说话。欢迎进场的朋友，刚刚我说那些话你们慢慢消化。有心灵茶、阿东花椒用户、如今男儿、游啊游啊游、藏蕊、The Lady May and的唯一的信仰是回忆，谢谢你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里边坐。刚说到一个关键词叫看透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透一点，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对吗？我们又不笨，我也 想说我们都被爱过，也被甩过，所以我们有了一些恋爱经历之后，你才能选择更适合你的人，更适合的交流方式，恋爱模式，去打开心门。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看透。我喜欢这样的钢琴前奏，会让你有一点点迷雾，又想散开。这其中的人呢，很辛苦，很累。看透，你看透了吗？你看透了吗？ 你想给我安慰，还是想看我的眼泪，流得出的泪水，怎能表达你心的伤悲？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的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想找办法挽回，对不对？有点对不起你，怎么爱你都学不会，感情都给浪费，只能学到分手的智慧。机会，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的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觉得我是个负。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莫文蔚这首《看透》，我听了很多遍，每次听心里依然会很纠结啊。看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想努力看透他，然后呢看透他之后好好的爱他，希望一辈子跟他相处。可是我们每一个凡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戒备的心，你看透了他，往往就没有以前那么爱他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被别人看透吧，看透了之后就没有秘密。我还要告诉你，爱是一种鼓励，其实你看透他了，你也要懂得你用了时间和岁月看透一个人，他对你真的十分重要。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些人还想，我还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呢，我从来没有看透过人，被人看透过，我是不是很悲哀？不是，是没到时间而已嘛，慢慢来。我们朋友小果说，我们常常给爱下很多各种定义，没错，各种各样的定义，或在头脑中设想各种完美的相爱方式，很多爱败给了现实的距离，他以为是这样的。当爱人在身边，当你在倾诉，而对方走了神，就是漠不关心了，因为他在想别的事情嘛。当需要苹果，而对方给你的菠萝，就是不默契。但有没有想过，菠萝是他的全部？哇，好感动！还是要设身处地到对方的心里走一走，看一看啊。如果他没有按照理想的方式爱你，并不代表他不爱你，对吗 ？Right， 没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一件事不如意自己的心意，就把爱你的人弄丢了。不要给爱下定义，爱就爱了。完美的爱情就是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鼓掌！哇，写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自己的恋爱经验也好，也是看到很多的文字之后，会比较自己的恋情，我们也会变成更好的人。送首歌给你。有时候我们说再见，也许再见不会再见，也许我们又有了半句再见，是一个伏笔吗？ I don't know。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唯一轻易带走了世界，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 孙燕姿，半句再见。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这首歌是我唱了很多年的歌曲，我觉得汪峰这首歌写得很好，回忆之前忘记之后，在我非常失落非常低落那个情感的阶段里，我每当唱你这首歌都充满了愧疚，这是我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愧疚之后，我又重新奋起修为自己，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我们都希望爱情会永远，永远有多远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爱情会永远。我们今天晚上听了很多风格的歌曲，你也会听到音乐人、作词人、编曲人、演唱者对爱情的理解和阐述。音乐就是那个可以让你心里面可以躲起来的地方，暂时忘记纷扰。我们还要面对现实，因为第二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不要忘记我们6月26号的生日 party， 线上线下都有非常好的活动，线上砸金蛋、小龙虾霸王的兑换券，还有塔西利的5晚8天自由行、中青旅耀月提供的精彩之旅。线下我们的美女主播会在6月26号那天跟大家一起做蛋糕，而且我会化身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在现场见到大家，我们一起看一场回忆青春的电影。如果6月26号那天你有空要来啊，我们见面。这首歌来自伍佰先生啊，叫做与你到永远，与你到永久。希望我们这个十点答录机的情谊会串联很久很久。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一个你的好朋友。明晚再见，拜拜。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 Love is Love Good Night。 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印，有崎岖有平静，看着你的眼睛，我最熟悉的表情，一路上有你，因为有了你，人生旅程不再冷清。 让你懂。